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与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王进，改革开放后中国医学院毕业生中第一个在美国通过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临床神经外科医生。他是我国神经外科事业开拓者王忠诚院士的儿子。他子承父业，在事业高峰期结束海外的学医行医生活，回到祖国医疗一线，让更多的中国患者受益。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王小颖采制的录音报道《学得真知，归国圆梦》。 张小芳女士， 早上8:30，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的诊室外，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预约而来。诊室内，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教授王进正在给一位刚做完脊柱手术的患者耐心讲解 椎前韧带钙化异常增生，这什么意思？ 这个主要是我们手术当中的一个过程。 王进1960年出生在北京。当时正是国内神经外科起步发展期，这一年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宣武医院成立。王进的父亲王忠诚教授担任副所长。受家庭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王进在国内完成了神经外科方向的硕士学习。因我国神经外科临床和研究水平仍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王进决定赴美留学。然而求学之路异常艰辛，仅向美国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考试就对留学生设置了重重关卡。 本来是计划在美国待1-2年，然后回国来工作，就发现这个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对这些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到美国来行医做严格的筛选。如果你的考试成绩比75%的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要高，你就可以通过。这个门槛应该说是很高的。 经过长达7年的住院医师培训，王进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医学院毕业生中第一位在美国通过神经外科协会认证的临床神经外科医生。王进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医疗发展，2014年在事业高峰期毅然结束海外的学医行医生活，回国担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并定期出诊为患者看病。 毕竟是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受的这个医学院的一个教育，所以也非常关注国内的医学发展的状况。3年半前，清华大学的领导呢跟我描述了一些对于发展临床医学的一些远景，不管是从神经外科的发展还是从医学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决定回国来工作。 从美国的医师培训体系中脱颖而出，让王进对医学教育尤为关注。在他看来，想从根本上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发展医疗教育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在美国，我们很少看到跨州的病人，就是因为他当地也有很好的医院，可以处理不单是一些常见病，甚至是一些疑难啊，一些罕见的病症。所以我们近几年呢，大力的推动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能够使我们医生的达到一个均质化，可能把更多的病人留在当地。 王进的归来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建起了一套国际化的教学科研体系，院内的医生受益匪浅。王进的学生董生说， 就我们医院来讲，这种机会是很多的，身边的同事什么的去国外学习的很多很多，而且我们医院也是鼓励大家去学习的。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会长、天坛医院副院长张立伟接受采访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海外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回归，有力助推了我国微创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 王进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这样的一个专业人才，他一定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一些问题，把更多先进国家的先进的理念能够为中国来服务。他们这样的人啊，是非常稀缺的，既架起了这个中国和世界这种桥梁，

为推动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提升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力。从2004年开始，我国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孔子学院。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汉语教学活动，成为各国学习汉语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尤其是汉语国际传播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塔夫兹大学合作成立了塔夫兹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塔夫兹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姚建斌告诉记者，北师大每年派驻师资培训本土的汉语教师，搭建资源共享、经验分享、交流互动的学习平台，推动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 我们专门针对当地的教汉语的这个老师，打造了一个叫做 K-12 的青年骨干教师领袖班。我们到现在已经办了3届，每一届我们都是精挑学员，一般是10到15个，有大学的，有中学的，也有小学的，就是他们提交申请，我们有一个评估小组对他们进行评估，然后呢，觉得可以再接纳。经过半年的系统培训之后，我们会颁发专门的这个认证。第二种形式就是通过跟当地的新英格兰地区中文教师协会来合作，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教师共同体，现在常年联系的有500多中文教师，我们通过跟他合作来举办定期或者不定期的 workshop 来培训当地的教师。正常情况下每年是办2届，而且每届的这个培训教师是40人左右，效果也是非常好。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2007年正式挂牌。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龚正当年作为一名老师在孔院工作。据他介绍，当时每周只有一个中文班，学生仅有4名，而如今是截然不同的情形。现在的中文课程安排是每周4天，每天晚上都有3个班同时上课，尤其是零起点汉语班非常受学生欢迎，甚至会出现因为班级满额，报名只能延后一学期的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有4个大的项目。第一个项目呢是语言文化项目，那么也是这个我们孔子学院有很多的成人来学习汉语，其中包括很多商务人士，那么他们也是出于自己的需求主动来学习汉语。我们比较受欢迎的是初级汉语，因为初级汉语呢，大家大概学1、2个模块，他就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对话。那么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比如说他出差呀，或者是政府官员他会见代表团呐，或者是大学的老师啊、学生啊，在和中国的来访者交流的时候，他能够稍微说一点点。所以呢，我们这个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我们其实也有一个非常亮的品牌，就是高端汉语。我们有在中国生活过10几20年的老的汉语学习者，那么他们呢在这个中国生活之后，回到澳洲也想保持自己的汉语水平，这样呢他们也是来到我们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来继续进修。那么我们通常是选这个比如说新闻热点呢、时事啊等等，很多就是非常鲜活的语料来进行汉语教学。这是汉语教学项目。那么第二大板块呢是商务项目。那么在我们的商务项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一个是提供商务汉语的培训，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咱们要去到要学习的单位，比如说我们给维多利亚州政府开过5期的这个汉语学习班，因为他们的官员呢通常要接待我们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呀、或者是有一些合作交流啊，与友好省州啊，通过我们的汉语学习呢虽然很短，那么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受益。另外商务项目里的一块是跨文化交流项目，那么我们有一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课程，就是怎么和中国人做生意。在西方和东方在对这个生意的这个理念上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如说澳洲人会比较直，而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委婉。哎，当我说哎好好好对对对，那我可能并不是说我同意要跟你做生意，而只是说哦我听到你说什么了。哎，所以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商务礼仪呀、来去理解中国人他做事的一些方法呀，那么也是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商界非常欢迎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也比如说给一些这个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设的这种这个机构啊

不管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什么活动啊，碰到不同行业的人士，他们都说，哎，这个《非诚勿扰》挺有意思的，哎，就以这个为话题。后来我就想，哎，那我们为什么不以这个《非诚勿扰》做一个活动呢？所以后来经过策划，我们的团队就做了一个叫“看非诚勿扰，聊当今中国”这样一个活动。以前在墨尔本有时候做活动，你要是这个，我们都是网上注册啊，有时候你能注册五六十人就是很好了。我这个活动一发出，400个席位一下就满了，所以呢，这个当时来了很多很多不同行业的人，然后我请了SBS 专门翻译韩静博士，那我也邀请了一名记者，也邀请了一名参加过《非诚勿扰》的澳洲男嘉宾，中文说得特别好。那么他们呢，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们的澳洲观众来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鲜活的活动特别受到这个大家的欢迎。 英国北爱尔兰奥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课程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北爱尔兰地区唯一一家孔子学院，奥斯特大学孔院与当地近160所中小学合作，学生规模达20000人，为汉语教学在当地中小学的传播与普及发挥着巨大作用。据英国北爱尔兰奥斯特大学孔院院长刘燕介绍，中文学分课程、太极拳课程、茶道讲座深受当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举个例子来说，像是就是我们大学本身就有这个学分课程，有中文加有中文加商业，然后有人类营养学加商业，有计算机加中文，然后有多媒体加中文，就是中文呢是设为15学分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所以学生是可以自己选择他是否来学习。对于文化类的活动呢，我们每年有几个重要的文化活动，举个例子来说，孔子学院日就是在9月底，然后10月份的有新年的10月份有国庆活动，然后每年2月份呢，我们在全北爱尔兰各个城市，然后有不同的这样的文化类的新年庆祝活动。同时呢，在每个中小学他们开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开放日，在开放日的时候我们也积极的参与各个中小学同社区之间这样一个开放日的活动。当然了，我们的校友会的活动也都是丰富多彩的。举个例子来讲，像其他孔院所组织的这个赛龙舟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我们叫海报大赛呀，还有咱们中国的一个茶道的这个讲座呀，还有太极课程啊，在我们孔院太极课也是非常受当地学生及家长和他的亲人都比较感兴趣的这样一个活动。 除了教授汉语，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美国是全球最早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纽约市立大学是美国最大的一所综合学院。纽约市立大学麦德加艾维斯分校校长克鲁一直积极申办，并于今年新建立孔子学院。据克鲁介绍，麦德加艾维斯分校有50所中小学直通校，学生从很小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近几年，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becoming very, very exciting for many of our younger people. 中国汉语是一个热门语言。美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以后呢，他们从就业方面就是要比别的学生竞争力就会很高。第二呢，中国呢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国度，所以呢他们都想能够学习这个语言。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学会了汉语以后，他们将来就会成为就是交流的桥梁。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强国，而且在各个国家都有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如果我们的学生现在不去学习汉语，不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对于他们的未来是一种损失。我们学校的最强的一方面就是有50所直通学校，中学和小学，那么学生可以从很小就开始学习汉语。那么这些学生他学完汉语以后，将来会成为就是两国交流的使者，那么他们会为美国和中国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日前开幕，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1500人，围绕大会主题“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同心创未来”，畅所欲言，献计献策。17家企业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约“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成为本次大会亮点。孔子学院如何在新时代下开展汉语教学，同时又通过哪些独特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企业又如何助力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汉语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一起走进孔院，聆听孔院里的中国故事。孔子学院创办14年来，在坚持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积极拓展功能，内容涉及中外院校交流互访、商贸合作等诸多方面，有力助推了中国与各国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学校先后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美国塔夫兹大学等院校合作，建立了8所孔子学院，分布在美国、英国、意大利、丹麦和加拿大。据美国塔夫兹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姚建斌介绍，这种国内院校和外方院校合作建立孔院的形式，充分融汇了中外双方的文化底蕴，共享彼此的优质资源，在孔子学院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着独特优势。姚建斌告诉记者，北京师范大学与外方院校的合作在保持现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拓展，教师双方学术交流，建立学分课程互认，将成为下一步拓展的重点。 大学内部在为未来是否续签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是想在这个现有的评估的基础上保持现有的特色来做进一步的新的拓展。你比如说教师的这个双方的学术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双方的学生的这种学分课程的这个互认。第三，我们就是想来建立一些双方互相认证的这个学分课程，比如说3+1+1的这种学位项目，叫双学位和合作学位的这种项目，而且双方目前做了一些探讨，在这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共识。 以北师大合作高校美国塔夫兹大学为例，这是一所享有盛誉的世界著名大学，在美国综合大学排名中位列28，同时也是25所新常春藤的成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塔夫兹大学合作建立了塔夫兹大学孔子学院，双方为推进教育国际化不遗余力，成为新英格兰地区乃至全美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今年是塔夫斯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第3年。据姚建斌介绍，双方院校每年互派学生进行交流，今年北师大赴美交流人数在90至100人左右。 塔夫斯大学从今年开始送了有10个学生到北师大去学一个学期，学了之后他的学分是由他们的大学来认可的，然后我们现在北师大送过去的学生主要就是暑假跟他的学生同堂学习，后拿了学分之后北师大来认可，通过孔子学院来做协调做沟通。打个比方说，北师大哪些专业希望派学生到塔夫斯大学去学习，就联系相关的院系，我们双方对这种合作都感到比较满意。而且这个现在每年北师大送过去的学生规模有90到100人左右。 英国是欧洲建立孔子学院最早的国家，也是欧洲拥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最多的国家。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前校长、孔子学院理事长凯斯·伯内特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中英人文的交流。在他的努力下，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不断创新，茁壮成长，成为全球示范孔子学院，是英国乃至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孔子学院之一。学校目前有近200个班级，先后有1.4万人在这里学习汉语。凯斯伯内特告诉记者，谢菲尔德孔子学院除了聚焦中国语言文化推广之外，还不断进行先进的工业模式、商业平台的拓展和搭建。例如谢菲尔德大学的核能研究中心通过孔子学院与中国企业建立联系，共同促进产业发展。 We had some very specific possibilities of business, particularly in, for example, in nuclear power.

作为一家科技教育公司，好未来教育集团在教育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属于行业领先。好未来相关技术负责人王晓琪告诉记者，本次与孔院合作首发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汉语课堂，共同打造未来面向全球的标准化汉语智能课堂。 其实它是基于我们内部相对完善的一套叫做 VisRoom 的解决方案，理念叫做针对于每个班级的好老师和针对每一个孩子或者叫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化互动，出发点就是基于个性化。我们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在原有双师课堂的基础上，加上人工智能的技术，做了一个跨越式的升级。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呢，有像人脸识别、像表情识别、像姿态识别、像语音识别、语音评测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技术。然后通过这种技术呢，其实打造了一个运行在教室本地的这样一个虚拟的 AI 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他不依赖于传统这种直播的形式的这种网络资源，他直接运行在本地，就可以跟课堂上的学生进行这种自然的、高频的、真实的这种互动行为，基本达到真人老师授课的这种学生的体验，而且比传统的双师课堂相比呢，又强调了这种互动性，所以它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上课的这种兴趣和积极性。比如说上课时，这个虚拟的 AI 老师，他会根据学生不同的反馈，给予不同的教学干预措施。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课程设计上，然后做了很多精美的教学课件。这些课件呢，是在整个课程体系里面，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是，贯通的。无论是它的一个大的故事情节，还是它里面的卡通的 IP 形象。然后呢，再结合这个教学的内容，可以达到这种让人有这种伴随式的这种成长的感觉，有这种情景沉浸的感觉，可以方便的做到小班化教学。那么再结合这些，比如说学生的动态分层，然后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匹配不同学习进度的班级。同一个学科，我们其实会根据不同的难度设计不同的课程的内容的。那这样呢，也在班级这个层面做到了一个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教学。那么另外呢，它是运行在教室本地的那台主机上的一个程序，所以说呢，它可以极大的降低投放的编辑成本，就尤其适合像咱们孔子学院这种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教学点的这种教育机构，提高它的运行效率，然后解决它优质师资不足的这个问题。那另外呢，它是可以做到统一的制作，各个点的这种分发，那么也有利于开展这种标准化的汉语授课和汉语课程的建设，也解决现在各个国家之间这个汉语课程不标准、体系不统一的这个问题。我们这块更多的就是发挥我们技术和标准化教研的一些专长，助力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能够尽快的推广和普及到海外。 截至目前，331家中外企业参与孔子学院合作办学，有力助推了中国与各国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孔子学院总部党委书记、国家汉办副主任马建飞告诉记者，数字化建设将成为未来孔子学院的重要战略转型。 数字化发展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认为也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的转型。那么数字化发展呢，需要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技术融入到这里。那么我们是希望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合作，为孔子学院搭建一个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够更好的开设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介绍以及双向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实现呢比如说汉语教学语言水平或者语言能力的测试以及其他的所有的活动既可以线上线下结合，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网络上的所有的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个过程。1919年我们知道是新文化运动，咱们1911年推翻了帝制，这个汉字就不能垄断了。我们知道在帝王时期啊，帝王时期谁能够学呀、啊、国子保释教国子先以六书，他都是宫廷里面的子孙他们才能念书，最多是下面一些官宦人家了啊才能念书。当然后来念书人越来越多，念书就得先认字了是吧。但是中国的文盲到了我们推翻帝制，从满清到后来大概文盲占到80%以上啊，大家都不认字。我们推翻帝制以后呢，就想这汉字不能要了啊，我们不能要它了，要它以后那么难学是吧，这个字一个一个那么难学，人家西方的文字多好啊，那就26个字怎么拼着是吧。那时候就开始辩论，所以1919年一直到1949年就一直在辩论到汉字还要不要。那么我们得到的一个很好的结论是，章太炎先生他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文化人哈，有国学大师，他说汉字不能废，他说你不能够只有普及，你将来还要有提高，另外那么多的典籍你要读啊，你不能把自己的文化给中断了。还有呢他说拼音文字和汉字呢各有所长啊，各有所长。但是在这场大辩论呢，你要注意在这场大辩论汉字的命运是不确定的，很多人都在喊汉字要打倒要取消啊。到了1949年到1979年那个时候，那么汉字改革呢它就变成一个国家行为，还继续推行。那么国家要怎么做呢？国家要解决扫盲普及问题，同时呢要把汉字简化，所以就有了简化汉字这样的一些政策啊。那么汉字不表音怎么办呢？我们就制造一套拼音方案。我们有了拼音方案呢，拼音方案这个可是表音的了，表音呢你就不能那么多的方言怎么办，所以就要推广普通话，叫三大政策。这个时候汉字呢就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就还是能够保留下来。然后接着呢就到了86年到2000年啊，这就离我们很近了是吧。这15年全世界的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很重要的变化啊，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信息社会到来，有了计算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这汉字啊能不能进到计算机，能进到计算机中国的信息就能够用汉语来表述，如果不行那我们就惨了，我们要用英文来翻译我们的汉语才能够出去。最后王选发明了他的极光照牌，所以到2000年一直到今年咱们2016年了是吧，2016年了，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汉字就要适应我们今天的信息社会了。汉字进入信息社会很艰苦，但是最终进去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它的信度就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快慢。咱们经常会讲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是吧，什么东西你提前早一点知道你竞争力量就强。所以怎么去传播呢，要从通过计算机去传播呢，现在我们方便到什么程度，一个微信今天你发不到1分钟，你自己的那些微信连着的人他就都看见了，然后他再给你传呢，你想那个速度，一个字它就是为了传播来用的，进了计算机后速度这么快，那么我们就希望它还有信度啊是吧，要有信度。什么叫信度？传的东西别错。所以汉字的规范化就必须提出来，标准化规范化就提出来了，信息化对汉字的命运就有了一个更尖锐的挑战，你不但要进入计算机你还得打得快的出来。我们看见过过去那个汉字打印机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因为它经文它可以敲那个26个键是吧，汉字这么一拉这么一错找着那个字啪一下出一个字，然后再一拉再一串，你想那是什么速度是吧。而那个东西呢它还可以像电报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费事儿的，所以当它传播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传播这个就是在计算机传播这个东西的时候，汉字不但进去了，汉字还有各种各样的输入法。那么要想适应信息社会，要想信息社会第一件事情，汉字多了一个属性，就是它多了一个特点的，它身上多了一个区别它的属性。原来我们讲汉字有3个属性，就是形音义，弦是它的形，咱们讲的音和义是它从语言里面移植过来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嘛，那个形和义的关系就很密切，中间就有音，因为没有音它就不能表示语言呢，形音义。现在呢它又出现了有2个属性，一个属性叫用，为什么出现用啊，因为简繁字之间在用这个上头它不一样。那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 多余的余，在古代是两个字，一个是当我讲的余，一个是当多余的余。所以在繁体字里面呢，就在台湾他们用的时候呢，香港港台他们用的时候是两个字，多余的余和当我讲的当第一人称的余。到了简化汉字里头，第一人称的余字不用了。现代汉语里头谁也，因为那咱们简化字它是书写现代汉语的嘛，它不用了，所以它没有了，它就把这两个字就合并了啊，合并了。因此在简繁字里面就有了用的问题，一个字啊到底用到哪一个范围上，书写什么东西，它多了一个属性。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马。为什么咱们要解决马的问题呢？我们知道在计算机里头，这个计算机啊，或者说能说电脑啊，它不是认的字，它是认马。如果你把马位不对了，或者你一个马位上你放了两个字，一打不知道是哪一个，还有你的马跟我的马不一样，就出乱马。所以形音义用马，这个是一个信息时代汉字的五大属性。好，那么有了这个五大属性了，全世界都要传播汉语的信息，汉字就必须要国际化呀。国际化就是要统一码啊，统一码。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简称 UCS。 它这里面已经有了80000字左右，它的基本集有20902，就20902个字。它的过扩充集 A 是20902个字，再加上6582，就是27000多字。扩充集 B 就到了70000多字，扩充集 C 74000多字。现在已经有了扩充集 E， 就达到了80000多字。但是有这么多字吗？其实真正的不重复的字又有用的字，就是把古汉语古代的典籍要输入进去，36000字就足够了啊。有些字偶尔用一次啊，用一次，36000字连人名字地名字一般的会都会有了。这么多字是哪些字啊？这么多字有很多是异体字，也许有些是错字，但是你必须有啊，因为它要到了古籍里面，它是信息会有啊。还有日本人用的字，韩国人用的字，越南人用的字，新加坡的字啊，新加坡的字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啊，甚至台湾字它也都不一样。所以这样它把所有的东西呢就合在一起，又有80000多字，每一个字都占着一个码，它就不会错了。比如你要打鱼，是我的这个鱼，它有一个码，是多余的鱼又有一个码，它就不会出乱码了，是吧？除非你打错了，那另外一事儿了啊。所以呢就有一个，这些码都占有一个内码。但是这个国际编码呢做的不是很好啊，做的不是很好，因为它很仓促。我们知道汉字是要整理的，什么字跟什么字是一个字可以替代的，我们就把那个废了。字多了它本身它又是重复的字嘛，咱们叫冗余信息，是吧？没有必要。可是呢我们来不及，来不及的原因是整理汉字必须要有文科的基础，可是计算机的发达，科技的发达非常的快，国际的编码是有了，就是汉字都有了户口的，它有一个国际户口，但是我们用这个国际户口它又没有经过整理，不好办。所以汉字就一定要有规范化，要有一个规范化，就把那不用的字给它去掉啊，去掉就不用的字我们就不上了啊。有五个字可以写，我们就定一个标准的字形放上就行了。因此呢就要有一个标准化或者规范化的一种工作。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中，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直接影响到汉语信息向全世界传播的速度与信度。如今我国户籍、邮政、金融等部门行业的信息贮存和检索也已经数字化，汉字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迈向更远的未来？教育面对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规范化，我们在50年代有简化字总表，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叫通用规范汉字表，就把以前的那些表中间的矛盾都慢慢的给它协调了，出了一个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字表叫通用规范汉字表，一共有8105个字，分成三级，我们再定到常用字是3500个就够了。这3500字呢到了高中我们都学会了，都能用了，或者都认识了啊，都写对了，那么它就应付现代汉语的文本是 不会有问题的。那到了二级字呢，一共加在一起，二级字一共3000字，就是6500字。那一般的办杂志啊，说很复杂的问题也基本上够了。那么再把人名用字啊、地名用字啊、科技用字啊，再搁在一起，加在一块8105个字，足够了。这个字啊，它要慢慢的去用科学的办法，通过我们的计算机里面的语料库，啊，把它查出来。查完了以后，还要去核对，啊。这个工作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也做出来了。那么在这之前呢，啊，在80年代我们就有了通用语言文字法。为什么？语言文字是国家的个软实力，汉字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的字都写不清楚，我们到了联合国怎么办？那么通用语言文字法呢，它就规定了哪些字应该用，什么地方应该可以不用啊，它都做了规定。所以呢，计算机跟汉字通过内码、交换码、键盘的分布、输入法，为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它就有很多的规范。比如我们把汉字的部件规范，这个部件该怎么拆，部件该怎么拆，咱们如果乱拆，它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要按科学的拆，科学的拆就是按照字理来拆，是吧？有了部件规范，老师讲也好讲了，他就不会讲错。现在呢，我们国家正在组织研制古籍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规范，正在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们都在正在收集，在文言文的印刷里头，专业层面上到底要用多少常用字，一个半个的咱们也得要给它预备下吧，啊，也要分成级给它预备下。所以这样的一些工作呢，国家非常重视。你不去迎接这个挑战，你的文化就传播不了啊！你汉字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你的外交问题、你的文化交流问题、你的信息向外传播的问题、你自己的内在的传播都不行。所以字的问题现在就已经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举个例子，银行说我们这有些字打不出来啊，打不出来怎么办？上不了飞机，取不了钱。这我们在90年代开始就要准备发第二代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它里面有一个集成电路，这个集成电路有7个你自己本人的信息。所以你拿那个东西到了那个飞机场上，你把那往那一放，就出来都是你的信息。取钱你要用它。那这个信息是什么来表示的？汉字来表示的。没有这个字，你取不着钱。所以，发第二代信息的时候，公安局要找到我们。公安局就说：“你看看我们这些字都不认识，有8000多个字他们不认识。我们看看我们也不认识，为什么？那都是警察在报户口的时候写错了的字。然后呢，方正就没办法得给他做，为什么？”你这个字不做，它的信息连接不上，所以得做一个错字，加一个括弧，把那个正确字写上。你想，一个汉字要准确多不容易，所以标准化是不能随便破坏了，是吧？那你不能破坏，你说谁说了算呢？我们说科学说了算，汉字自身的规律说了算。这个汉字的研究日渐复杂，汉字学、汉字的构型系统、汉字字理的科学性、古今的衔接就都变成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这个基础，你几乎你信息社会你寸步难行。所以科学教育的普及、技术应用的扩展、人民生活的信息化就不能够随便，因为你弄乱了不合适，是吧？你弄乱了以后，你在实践的时候信度、速度没有了。就是汉字的它的科学，它的规范已经变成我们今天社会跟人人都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啊。这样一件事情既不能缺字，也不能没有这个字啊。我们知道汉字自己是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但是如果人为的不规范它，让它自己调节很难啊。所以历来都要有规范啊，就人为的规范历代都有。秦代的时候它统一以后，它各国文字异形，它就要用小篆来统一字形，就有了仓颉篇。到了汉代了啊，到了汉代，它是拿字啊要来考试的。 那么你这个字不行啊，他不用你去当这个，他就是说，你今天讲他公务员不要你，他不让你当官，因此汉代就产生了《说文解字》嘛。他为什么要产生《说文解字》？唐朝的《甘露自书》《五经文字》，明代的《洪武正韵》都是用来规范字的，清代的《配文韵府》，现代呢，它的字更多了，问题更大了，所以它要比古代更加科学啊，更加科学。我们知道汉字有用的，有无用的。周有光先生今年111岁，他提出来一个汉字覆盖递减率，就是说你如果按照字频，就是这个字它能够书写这个文本，它能覆盖多少文本来看，在前面它会长得很快，到了后面你增加多少也没用。为什么？因为那字大半都是没有用的字。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准确的来衡量什么样的字是常用字。你把常用字不整理出来，不挑选出来，你就会掺了很多没有用的字，你打也没有用，放到里头你还不好找。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规范，首先要看3500字不能够找错。所以社会用字它要有一个覆盖率啊，这个覆盖率就是哪些字最有用，哪些字呢虽然不是最有用但是还少不了，哪些字根本就不用，或者有些字本身它不会有那么大的用处。所以整理字啊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汉字现在有没有危机啊？有人说大家都不写字啊，都不写字，不写字你不要怪计算机嘛，是吧？那你说能不能为我们为了写字把计算机消灭了，那你还怎么现代化呀，是吧？写字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素养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要想解决全民素养的问题啊，全民的素养问题，小学识字教学首当其冲，正确的有效的把汉字传输给刚刚开始进入学习的孩子。任何人都要通过这个阶段呢，孩子们的汉字的素养提高了，全民的汉字的素养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小学识字教学教给孩子们识字的老师，这个职业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艰巨。我们现在要想把汉字的知识，把它的科学传播下去，大家既要掌握这个科学，你也不能直接把这个科学教给6岁的孩子，是吧？但是你有了科学，不要给他教错，而且要让他知道汉字很有意思，从古到今解决了我们那么多的问题，而且汉字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一个的小画变成一个一个的字，又从一个一个字简化变成笔画，变了笔画以后它还能够有艺术化，还很漂亮。让他们热爱汉字，想要热爱汉字要了解汉字啊，这就是我们要想把汉字科学普及到全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我们希望整个的社会对于汉字这样一个有基础，这个文化基础的东西都能够正确了解，这就是汉字跟现代社会的更加重要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